400-015-5151 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在新春到来之际，诵读小站推出特别节目《书里的年味》。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国学讲师王风尘，为我们讲述一则春联的故事。 过年了，我们民间老百姓还经常的贴一副老春联，那就是天增日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可是啊，有人却要改。谁改啊？据说从前呢，有个财主，为人专横跋扈。说来也巧，他的母亲的生日正是大年初一，于是这一年三十儿，财主啊就请来一个老先生，要给自己写一副春联。老先生提笔就写了一副老春联：天增日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刚一写完呢，这个财主就发火了：什么什么天增日月人增寿，怎么可以每个人都增寿呢？明天是我老娘的寿辰，难道说连穷小子也跟着增寿吗？你给我改喽。这先生问怎么改呀？给我改成娘增寿，那是我娘要过寿辰。老先生心里好气，你也太霸道了。那好吧，今天呢我得戏弄戏弄你。东家呀，不瞒您说，这对联讲究对仗，上联改了下联也得改，不然人家看了笑话，都会说这是哪位写的对子呀，太没学问了。财主啊也没多想，那你就改，只要是我娘增寿就行了。这财主啊目不识丁，哪懂得对仗啊。老先生于是拿起笔刷刷刷，一副改过的春联就写好了。财主把它贴到自己家门上，大年初一这天到财主家来拜年的亲朋好友进进出出，好不热闹。其中凡是识得几个字的，看到大门上的这副对子都乐得好像没笑破肚子。就见这副对联改成这样：天增日月娘增寿，春满乾坤爹满门。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云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云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三环航天桥到六里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二环蔡红英桥到复兴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7:05，周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始了。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王维。 到周六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大家聊聊家里的小宠物，这也是我们年前的最后一个跟大家聊宠物的机会了。大家一定要珍惜哦。 是，取经的所有的机会都在今天，这是最后一期，是吧？然后只能节后见了哈。 对呀、啊，他们也得休息、 也要休息， 因为大夫平时就很辛苦嘛。 是， 虽然他俩好像过年好像还真的休息不了，但是其他的人也得休息一下。 是的，是的。你懂什么意思吧？就是说，两位嘉宾如果有功夫的话， 还可以来 春节期间可以来直播哟。来来，再让涛子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两位嘉宾。 一位是来自美联众合的副大夫，是牙科。科的医生非常棒， 副大夫，正大夫有吗？ 正大夫是边上那个，是我们著名的鸟医，唐医生。 好， 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美联众合转诊中心的傅月莲，我又来了。 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合动物医院转诊中心的唐国良。大家好， 好，那二位在诊所有分工吗？还是说我全科？还是说不行，有的行，有的真不行。 是这样的，那个所有的动物医院的动物医生，在成长过程中最开始都是没有分科的，就是大家所有的动物或者所有的科可能都会去关注，都会去看。那在发展过程中，根据每个人的发展的方向还有个人的兴趣爱好，然后最终会分到某一个方向，就是需要时间的积累。那像我们的那医院呢，是在美联集团内的一个就是转诊中心，相当于是一个其他医院的一些重症啊会转到我们这边来。所以在我们这边都是就是工作年限相对会长一些，然后大家都有一个 经验也非常丰富的， 对，大家都会有自己专长的一个方向。所以在我们医院就是每个医生会自己负责自己这一个专科领域的一个方向。是这样， 唐大夫就是除了猫狗他不看，然后其他的就是稀奇古怪一点的那些个宠物啊，咱们稀奇古怪不是个贬义词啊，就是相对猫狗来说稀少一点，不是鸟啊，什么蜥蜴呀、小老鼠啊、蛇呀、龟呀、蜘蛛，这反正是我们统称为异宠。就都归他管， 那是宠物医院，那是动物园啊。 也没有了。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非就很多名词了，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异宠，然后还有就是也用的比较多的叫非犬猫动物，就除了猫狗以外的，实际上现在数量也不是那么少了。现在包括咱们北京啊、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除了养猫狗以外，养的比较多的动物像兔子啊，本身也很可爱，跟人互动也很好， 对对对， 还有包括一些鸟类啊，然后养龟的也比较多。这个我见到养龟可能最大的年龄的可能那龟有30-40岁了都，就养的时间也比较长，反正都会有了。但是以前的话，因为咱们国内的那个兽医的本科教育涉及到犬猫以外的动物，因为比较少会，因为传统上咱们的这个大学教育里的动物医学，那最开始都是大动物，猪马牛羊鸡，就是咱们农场动物。那慢慢的就是随着人们就是养小动物，养猫猫狗越来越多了，那猫狗的这临床也越来越多。 明白。 但是非犬猫动物相对是比较少的。然后可能之前很多这个养像养兔子呀、或者养这个养龟啊、养鸟的，可能就很少来医院看，因为就是确实医院接诊的医生也会比较少。 是。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医院啊，包括也会开展，包括我们美联的很多分院也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对，好。那傅大夫呢？ 那是看牙的， 主要是看牙的是吗？ 对。 那也分吧，比如有的动物的牙 OK， 有的就不 OK。 现在因为也是刚接触临床，所以主要涉及的是犬猫的牙齿，然后最近呢也是在学习内窥镜。 哦。 看看胃是不是也？ 看 看看胃，看看肠道，看看鼻子， 往下发展，耳鼻喉不分家是吗？ 是的。 不，人家说了都是管重症的，所以我理解应该是他们总公司旗下，他们算 ICU。 不是，他们总公司旗下吧，就他们，我这么比喻吧，相当于那个全北京的那个所有的专家们集中到一个医院。 哦， 就是比如说那个咱们就这么说啊，唐大夫就是鸟类的，看鸟的、哦、 你就不用细节，我明白，都是老中医。 对都是老专家。 对 起码在各个领域，要么是像傅大夫、现在没准还算不上数一数二专家、但是前景非常好， 是 冉冉升起， 所以他是个副大夫。好，大家如果要是有关于您家宠物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发信息上来跟我们互动。我们的联系方式呢，就是您到我们的微信公号 CHWL876 把问题发上来，跟我们一块聊聊就 OK 了。 对，哎，副大夫，我昨天我去洗牙来着， 嗯， 然后人家年前那大夫就我等，我还预约了。到那儿还等了一个多小时呢、是不是年前也会有很多的宠物的主人就会带着自己家的小宠物说，您过年了，我们家孩子也得那个美美容是吧，顺便洗个牙抛个光，会很多吗？最近 美容的会比较多，像我们医院，我们现在转诊中心是没有美容，但是旗下的一些旁边的社区医院会有美容的优惠。 哦， 比如说买多少次送多少次。 哦， 所以美容的会比较多， 洗牙的不多。 洗牙的不多，因为洗牙的话，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所有的洗牙，就动物的洗牙需要麻醉，这个之前咱们也说过，所以这个的话大家还是会比较慎重一些。就是常规的体检可以会做，但是说年前去专门洗一次牙，这倒是还没有发现。 对，因为有一句老话就是说人的 还麻色变 的。 他说谈麻色变。 啊，没有跟那个没有关系啊。有一句老话说的叫有钱没钱剃头过年。 哦， 啊，就都要理发嘛。 嗯， 啊，包括啊有还有一些传说不都说啊得剃，要不然什么死舅舅什么，其实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正月不能剃头。 哎，就其实都算老话。 看人这么年轻其实很传统。 是要的是个负担。但是我老有一点特别不理解啊，就比如说好多宠物到了冬天啊，或者到夏天，它要按照季节不一样。比如说到了夏天，说比较得给它剃一寸头，啊，相当于毛飘都剃了。 嗯， 然后到冬天不行，得给它买一个那坎肩 衣服， 买个貂 是啊，类似它穿着，要不它冷。 哎， 其实动物真的是会这样吗？还是说，哎呀，多此一举，你们想的太多了。我其实就是夏天我自己就能脱毛，到了冬天我自己。啊，里头那个绒毛就 会慢慢长出来， 对， 是这样的。正常来说，动物在生它的所在的这个生存环境里边，是会根据环境，然后来变换它身上的这个毛的组成，包括绒毛跟刚毛的这个比例。也就是说，到了夏天，它里边那个绒绒的那毛就会掉，到了冬天慢慢的会长。但是因为咱们人为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像阿拉斯加，它本来应该是在比较寒冷的地方生长的，那咱们把它引入到比较温暖的地方，那它对于这个环境的调节就会有所下降。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像北京冬天的话有暖气，家里边会非常热，所以他们的这个调节也会受一些影响。像我之前有一个客户，就是他们家动物每天都会去我们医院溜达溜三四趟，但是 就为了把毛掉你们那儿是吧？在家扫着实在太麻烦了是吧？ 他就过去玩，然后他们家就特别热，导致他冬天的毛还没有夏天长得好。所以就是正常来说，如果说对动物稍微应该是要给他一个对于他生活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就是尽量的还原他本身的一个生活状态， 四季分明一点。 就是还原它本身的， 不是， 不要人为的控制太多。 就比如说，傅大夫那意思就是，我瞎说的啊。比如说，好，藏獒，它就应该是在，比如类似于西藏啊、青海啊、高海拔的，相对来说白天和晚上温差很大。 对。 而且它身上的那个毛一点问题都没有，生活的倍儿舒适。但是如果要是说，好，藏獒，然后去三亚，瞎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人为的进行一些干预了。 对， 开空调，然后把屋里的那个氧气啊抽的稍微稀薄一点，是 是不是？ 还有， 要不藏獒容易醉痒。 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大家会喜欢给家里边宠物 剃 毛，剃个特别 光了都好多。 剃光了就有一个问题，就稍微剃的确实会有帮助，有帮助。但是您要说给它都剃光了，夏天那个阳光也是特别强， 能帮助啥呢？ 还会。 因为他们不是那个身上没有汗腺吗？你剃不剃其实对于 它散热会比较差。 哦， 嗯，但是不光是通过汗腺来排，它这个身体会有那个热辐射。 对， 嗯， 对。 但是就是你剃得特别光了以后，它没有东西来抵挡这个紫外线，所以容易皮肤受伤。所以还是建议，如果说就算要剃的话，别剃得跟个无毛犬似的。 哦， 嗯，是一般人把头上的都留下来。身子上的 那个造型叫狮子， 是尾巴尖的和头上的留下来了。 然后猫是，如果说能不剃的话，尽量别给猫剃毛。 我没见过给猫剃的。 那如果要是剃了的话，它真能再长回来吗？ 有一部分的动物是不大能长的，就很少量的，因为它品种的问题，它不大容易长。比如说，哎。雪那个叫萨摩耶、阿拉斯加、哈士奇这一类的雪橇犬，因为它品种的问题，可能说在剃完毛之后它长得不大好。 哦，明白了，就这几个剃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对， 很容易剃完了以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就一次性解决了。 那毛您剃完了以后千万先别扔，对吧？万一过两天一看，万一长不回来，给粘上。 确实会长，但是长完的那个效果就不像原来那么好看，那 么 漂亮， 就没 有 那么丰盈。 明白 啊？那鸟呢，唐大夫？还有这些鸟，需要冬天像刚才王卫说的，我比如说我觉得它冷了，我也得给它，比如加温呐、或者说。鸟没有卖鸟的衣服的， 别说还真有， 真的吗？ 真有。 你有见过给狗给猫穿衣服的，没见过给鸟穿的。 鸟确实还真有。那有些呢是可能出于主人的一个想法，就是觉得给鸟穿是比较可爱， 弄个斗篷。 对，有不同款式的 啊， 对，就会觉得比较可爱。但是实际上鸟对这个御寒这个需求不是特别大，就是因为它会长很多绒毛。就有点类似犬猫，它会有这种飞羽，就正羽长得比较，就是帮助飞行的很大的羽毛，然后也会有一些绒毛。那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羽绒服，看到那种一个很细的针儿，然后它没有硬杆的那种 啊， 那这个毛呢就保暖非常好，它通常是长在正羽下边的 绒毛， 对对对， 是吧？ 那在冬季呢，它温度下降了，它这种绒羽就长得会更多，就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这鸟就是温度还在下降，鸟觉得冷了，它身上有竖毛肌，就毛立起来了，就等于是锁住更多的空气，就保暖效果会更好。 哦， 所以。就是这方面不用太担心，随着这个光照长短的变化还有气温的变化，鸟自身会分泌激素去调整它毛的生长，它会变化，所以通常情况下没有太大问题。包括一些南方的鸟，那在北方越冬，它只要是能够适应这温度，就是从秋天开始就它一直在室外，能感受这个温度的变化、光照的变化，它自身会适应性的多长出来羽毛，所以通常没有太大问题。而且从我们之前，因为我之前有做过野生动物，从野生动物的一些了解，那越来越多的那个南方的鸟，有些甚至会在冬季在北京出现，在北京越冬。 哦， 那这可能两方面了，一个可能跟它适应性有关，还有一个可能跟这个气候全球的这个变化可能也有关系。 哦， 然后刚才提到这个鸟能不能剪呢？鸟的这个剪毛，那作为宠物鸟这块，实际我个人是建议就是鸟的剪羽，但这个剪羽呢，跟这个。保暖冷热这个没什么关系。 剪羽是不让它飞太远，是吧？ 对，就是避免它在家里受伤。因为咱们国内养的宠物鸟啊，就一般咱住楼房 啊， 会家里会有玻璃啊，会有镜子啊，会有这个比如电扇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 对， 那如果说没有剪羽，你又是散养的，它可能在家里乱飞，而且鸟它这个它对这个玻璃就没什么概念，它 真往上撞， 尤其对你要是擦得特别好，对它看不见，它真的会撞。因为我确实临床遇到很多这种因为撞伤这种来急诊急救的人，这 就是会很危险， 所以养鸟家里的玻璃不能擦太干净， 对，不能太干净， 是吧？必须得脏一点，让它能看出来，那不是透明的啊。 你可以贴个东西、哦，然后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剪羽，因为剪羽的话、嗯，它就能避免这些危险，而且因为鸟它呢，就是在进化了这么多年，它就是进化了这种上亿年的这个历程， 嗯、 它在野外很多的鸟的品种，就是咱们也饲养的宠物鸟，实际大部分都是属于被捕食者，就是它野外是有天敌的，它。它会进化过程中，它会变得就胆子很小，就一受惊吓它就飞了，它就跑掉了。那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在家里，虽然我们养得很熟，但比如说邻居啊，或者说环境有些噪音或者有些惊扰，它可能突然惊吓就飞了。那如果说就是它羽毛都完整了，它可能飞得特别好，那可能这一下的这飞可能就撞到什么地儿，可能就伤着了。 嗯， 所以。如果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夏天，那我们比如说窗没关好，或者纱窗没有关好，它一受惊吓，可能一下就飞出去了。 哦， 然后飞出去之后呢，外面更多的环境和刺激，然后它回头看，因为平时在家里，它对这个环境很熟悉，但它飞出去之后，它回头再看一栋楼，好多个窗户， 不认识了， 它不认识，然后更多的外界的车喇叭、人的这个刺激，它可能就越飞越远，然后 就累死了。 对，而且这些宠物鸟、 越飞越远，累死了。 它是这样的，这些宠物鸟呢，因为是一直是人喂饲料长大的，它在野外它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对对对， 所以相对来说，剪羽好处还是要更多一些。 是是， 剪羽会不会，比如我们家住二十楼，那天窗户没关好，咵、它飞出去了。本来人家飞出去其实是可以平稳落地，然后我再去找它，或者找不着，人家也能飞走。一剪好出去，扑腾扑腾，直接就掉下去 了。是这样的，这个剪羽呢也是有技巧的。那通常我个人会建议啊，剪初级飞羽最外侧的5到7根。那剪完的目的呢，不是说让它完全不能飞了，它还能滑翔。比如从高处啊，因为好多它会在家里爬，比如爬到高处，它可能还张开翅膀能滑翔下来。但是这种原地起飞啊，或者是说迅速的飞走，这个能力就变差了。那即使从楼上掉下来，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太大问题。 就跟好早以前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养鸽子嘛。 哎，对， 那时候养鸽子的时候，好多人都是剪羽的。 对， 就是剪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就是因为鸽子老在天上飞嘛，一般飞 到处那个排泄是吧？ 对对对，出去飞的时候就带别人家鸽子，明白吗？因为它跟群嘛，跟着跟着，比如说 越来越多， 20只，啪一回来，每次一回我都得数 40。 哎呦天，多这么多， 好 多出来的那俩， 今儿晚上就吃了是吧？ 啊不不不，剪完了以后它可能就重新配对啊，然后再孵蛋啊等等，就干这个了，就为了、 哦、 因为它是认识家的。 哦，鸽子认识， 对呀、啊，所以你想说跟着群回来了，又发现这不是家，人自己飞，不行，来剪翅膀， 强行给摁着， 越来越多，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来来看我们听众朋友的问的问题，首先呢，吴江这位朋友呢也说了要感谢咱们上次帮助过他，因为他曾经问过，狗狗的 在家里玩自己的便便、 对对对，然后咱们给他回答了问题，然后现在狗已经基本上，把这个 戒掉了， 哎，玩这个已经戒掉了，开始玩别的了啊，他觉得非常的好，对 对，不是他俩来的，是另外两个大夫 啊，反正都是他们医院的， 对对对对， 啊、 是这样的。这儿一位爽爽想问唐大夫一个问题，他说，什么龟的品种适合家养，不爱生病，好养，还有就是陆地龟， 是这样的。首先呢，龟饲养起来的这个难度还是相对会大一些的。从我个人的理解、它会比犬猫更难，然后需要我们做很多的提前的工作。什么样的它的饲养环境，用什么样的用具，你需要用什么样的灯，多大的空间，然后这个龟的寿命有多长，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精力去 龟不能散养吗？就是扔到家里随便爬吧。 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它体型够大，你也可以散养，但是这散养不是说我们在家里散养、是室外的这种散养。对，因为它就本身这个动物在进化的过程中，它是生活在野外的，它需要这种就是室外的这个光线，这个光照。那我们在室内养的话，是模拟这个光照的，就尤其是这个 UVB 这个光照，它对它的钙的吸收代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你如果在室内散养，那我这个 UVB 灯我不可能全屋都覆盖，因为我们人造的环境只能覆盖一个小区域，所以可能就是它的龟箱啊，或者这个缸。就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你如果散养的话，这个就可能会有问题。所以这是一个主要方面。那其他的呢，就是在饮食上， 就是根据它不同品种，它的饲料可能也会不太一样。那现在会有很多误区了。那比如说，养的最多的一个龟，就是咱们看的市场、那个、 巴西龟， 对，红耳龟，两边红红的， 对对， 这巴西龟养的很多。然后大家比较多的喂的吃的一类是喂这个生肉，什么生牛肉啊，生牛、生猪肉、生羊肉。 嗯， 那还有呢，喂这个虾米皮儿的，就干的虾皮、 嗯。 那这两类食物实际上长期对这个动物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对，因为本身这个动物它在野外呢，它是就是肉食偏杂食。那它在野外它会捕猎，它可能会吃到一个整个的鱼啊或者什么，它是整个的吃掉这个动物，它包括它的肉、它的骨头、它的内脏，所以它的营养是比较均衡的。那如果我们给它提供的只是比如说瘦肉，那它只有这一部分营养，那像内脏里含有的一些维生素啊或者其他的物质，它等于就没有了。 哦， 短期吃没问题，那长期吃可能它就面临着这个， 对， 比如说 脂肪肝啊， 对对，各种 血压呀， 对、内脏的问题啊， 三高， 代谢的问题啊，等等都会有。对， 所以唐大夫的意思是哪个都不好养， 对，不好养。就是如果您真正考虑好了， 对， 提前先做好功课。那这个现在目前呢，咱们国内有很多书，当然可能中文的比较多的就是台湾翻译的一些日本的书籍。 嗯， 那如果说更进阶的，你可以看一些英文的原文的书。这目前现在挺多的这方面。 他其实还补充了一个，他说。那个最好是不能吃的这个龟，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那个广东人，没准家里爬一小鱼，妈妈一看，哎呦，这个今天晚上加个菜吧。 我那广州那边就比较危险了，我觉得都不太安全。 我觉得人家说不能吃的，不是说咱给人清蒸或者炖了不能吃，就说这龟本身就是三天喂一次，五天喂一次 ，OK 了，不用管它， 是吗？ 是 这 种不能吃的， 是吗？ 这种，那这是这样的，就是那像水龟和陆龟了 啊、 两大类。那陆龟来说呢，因为它吃素，大部分都吃素的，那种可能需要我们天天去喂。天天还需要泡水啊等等这样操作，可能会花的功夫更长。那相对容易照顾的可能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种巴西龟、半水龟，相对会容易照顾。你可能一周喂个两次三次，就不一定说天天喂了。当然有些人会天天喂，但是像这一类的，你两三天一喂你都 OK 了。 好的啊，咱们也是 他要个陆龟， 听两句歌，然后那个下半时段接着跟大家聊。 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香水，两抹泪又几岁？不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有有点累。冬日睡，燃烧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谁？ 老伴儿，今年给孩子们的压岁钱都准备好了吗？ 早都准备好了，你看。 哟，冬奥会纪念钞啊，真不错，不仅有新意，更有意义啊。不过你这是从哪儿弄的？ 这不邻居张大妈告诉我，打个电话报名，报名之后我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了五套。 这么好的东西你才认购了五套啊？ 人家是实名认证，最多只能买五套。 那你赶紧把电话告诉我，我让咱儿子也订几套。 这电话啊是400-919-6100。 2018冬奥会纪念钞在北京公开发行了，即日起拨打进行实名制牌号认证，即可在本周五至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牌号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收藏需谨慎。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新岁吉祥，百盛送送送。2月9至14日，金卷服饰满300最高送200礼金，化妆品399送100，超市年货200送20，购物满额还送巧克力，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玉纯粹才美，人

好，小段的广告过后，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还是说宠物哈，给大家请来的两位专家，一位是牙科方面的专家，大家有那个宠物牙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发微信过来，还有一位呢是异宠方面的专家，就是鸟啊龟啊什么那些除了猫狗之外的问题，基本唐大夫应该都可以回答啊。咱们先问问这位朋友问了一个关于便血的问题，他说我们家猫如果有一天突然拉血了，然后观察了一段时间呢又没事了，可能是因为便秘吗？或者是痔疮破了，是这样吗？ 首先呢就是在犬猫临床就很少发现痔疮的这个情况，然后另外有可能会出现因为是这个粪便太干，也就是便秘的原因造成的这个直肠段的有些黏膜受损，有一些出血，然后还有一些个疾病的情况呢，像寄生虫有可能，然后如果说年纪稍微大点，或者是说有一些特发的品种，它容易出现胃肠道的一些其他的疾病的原因的话，那也有可能。所以因为也不是专门的这个消化道的大夫啊，所以建议说如果说刚开始出现呢，后边又没什么事儿了，那您就再观察观察，如果说他过一段时间又出现了，然后这种情况一直反复呢，那建议您带家里边小动物去一下医院，然后做一下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我知道像小狗比如说在好小的时候都要打那个 疫苗 啊，各种疫苗啊，就类似于什么 疫苗 啊，狗要翻肠子，狗要什么，所以得打这个，要不然可能过不去。 对， 猫也会有吗？ 猫也有。 猫也有。 猫也有一个在幼年的时候容易特别容易高发的一个传染病，也是消化道的，叫猫瘟。然后这个的病源呢跟也就是前面说的那个狗的那个不是犬瘟一样，是跟 细小 翻肠子的那个细小病毒，也是都是细小病毒。 所以但是 所以也是要打防疫针，每年加强。 那比如说孙涛他们家狗给他咬了，那有可能比如说狂犬，然后你得打那个几连的那个针。那猫呢？ 猫的话，因为猫不是狂犬的一个宿主，但是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可能会传染，会携带狂犬病毒。所以说，如果动物一个是动物没有打过狂犬疫苗啊，如果说被这种动物咬了，然后或者是说在被不明来源的动物咬了，是建议要去打疫苗的。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之前自己没有打过疫苗，我也是建议大家去打一下的。但如果说之前也打过疫苗，然后又是自己家里边动物轻轻咬一下常规的那个动物，又每年进行了免疫的话，那问题一般来说不是特别大。 是， 对，他们不是有一个我不知道 十日观察法。 对、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咬你那条狗，如果它多少天之内它没有因为狂犬病然后就发作了就挂了，你就没事儿，你要不就喝出命去观察十天。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理论，傅大夫？ 确实有这么一个理论，但是对于 这个理论靠得住吗？ 目前来说算是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但是这些个狂犬这个各种传染病的这个防疫也没有说就是完全能够控制得住的，所以还是大家需要就是如果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 那你比如说像宠物的看牙主要是因为什么，就是它吃东西奔了，还是比如说类似于说 也有龋齿， 爱吃甜的，它也有蛀牙或者坏的，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刚说我昨天去看牙嘛，然后人家就给我分析，我是前面那颗虎牙里头那儿那个有一个虫眼儿，然后他说，我说你看我里头那两颗大的那个主要嚼那牙也有叫臼齿吧，那两颗， 对， 说那儿也有，然后那大夫说后面那也没事儿，后面那个好像你前面那什么有一层什么，反正说后面那比较坚固，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而且你平时能刷到那儿比较好维护，说你上的这个必须得补，因为这块是有一什么，他给我说了好几个专业名词儿，我没太记住，他就说你平时自己非常不好护理，但我就想狗的牙一般不都是这个尖儿的这样的吗？所以 说的是狗牙是吗？ 对，所以它是不是也特别容易在那个两个缝中间那儿也不好维护的地儿，会容易产生很多虫牙的问题？ 宠物啊，就是犬跟猫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猫它是像它是食肉动物演化过来的，所以它的牙基本上都是尖的，不会有那种像咱们磨牙的那种窝洞的那种，所以它们不会出现龋齿。 哦，真的 呀？嗯，它们不会有龋齿。狗的话有龋齿，但比较少，主要是它还是那个咬合的那个面会有一些个糖分的沉积，然后造成。那动物一般出现牙的问题，就是因为牙周病，就是。 牙周炎、牙龈炎、 牙周炎、牙龈炎引起的。 嗯，哎，那你比如说有一些品种，比如京斑啊什么的， 嗯、 一般都兜齿儿， 兜齿儿、 地包天啊、 嗯、 这种、 嗯， 对吧？ 对。 那可能咬合也不是很理想吧？ 咬合确实是，只要它有一兜齿儿的话，一般来说就是 咬合不上， 咬合不会太好。但是这种情况咬合的问题的话，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虽然说它是兜齿儿，但是呢。它这个上边的牙就是这样的，上边的牙对下上下两颗牙，两这个牙对互相的这个黏膜啊什么的不会有太大的刺激、 哦， 这个不用太管。那怎么来维护的话，就需要家里边主人给它刷牙了。 嗯，我以为是多给点狗咬胶，没事就咬着。 可以可以，但是说狗咬胶啊、零食啊这些不能完全代替刷牙， 哦、 刷牙是最有效的。 谢谢。 嗯。然后像前面孙涛说，这个动物的牙跟牙之间特别近，确实两颗牙之间的话，藏这个牙结石的几率会更高一些，所以也是一样的，还是刷牙呀，会尽早的清除牙菌斑，那牙结石生长的可能性就会更低一些。 哦，所以是不是作为那个一个牙科大夫，您也建议犬猫，哎，应该每年去洗个牙之类的？ 对。按照标准的规程的话，应该是建议，每六个月到十二个月去做一次牙科的。 反正打个疫苗，我是可以接受的。 洗牙你接受？ 没事，老去洗个牙，这事儿单聊。 不用，没事儿。 不用洗， 年一次， 不是说每年就去洗， 啊、 就是找大夫看一看，说你这个牙齿需要进行什么样的维护。有可能前期您每天给家里边动物刷牙就可以了， 嗯、 不是说非得去一次大夫那儿，就非得要摁那儿刷洗一次，这。确实没有必要， 因为你想啊，就是洗牙相对还是便宜的。 哦，是这个哦， 你得这么想。 那 你想，现在你人镶一颗牙多少钱、 嗯？不，我得为他们产业着想。你去了不挣钱，这样怎么行呢？ 这是吗？ 为了还是动物，为了动物的， 你看你看， 就跟那天我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因为他们都是汽车圈那个资深的一帮人。然后后来我们聊着天，然后他们有一理论，我觉得也对， 嗯， 但也不对，就是他们可能说的太片面，但是呢靠谱，所以每个人到店里去保养车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都要擦亮双眼。比如说他们说了，去 4S 店有仨坑，而且这仨坑基本上每个人去可能都能够啊 都得踩上， 哎，都得踩上。后来我说那哪仨坑，他说比如说第一，跟你说，哎，你这车里有异味啊，你得清洗一下空调。 嗯， 这是一个坑， 其实就是袜子在里头，没有扔出去。 其实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啊， 你懂我意思吧？人家说了，你这滤芯就是不行，得换一个， 嗯， 贵了。然后再其次，另外一个坑就说了，哎，你这车现在给油有劲儿吗？ 哦 啊，差点是吧？ 他先暗示你是吧？ 那人家一说你就有点懵啊，对不对？哦、你想，对呀、啊， 好像是差点。 是啊，我昨天1.6的这车，我超一保时捷真超不过去， 真的。 是啊，有点给不上劲 啊、 哦。那这是什么问题？积碳了 哦， 得清洗一下积碳。 嗯 啊，这也是个坑。 对 啊， 这个一般都会做的， 这对吧？这也是个坑 啊。 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您这车现在是不是费油了？ 嗯 啊。是不是跑也没劲儿？哎，给您车里加点这液那液的 哦， 啊，类似 又是一个坑、 啊，也是个坑 哦。 但是呢，得看你，比如说你的车确实公里数很强了，对吧？ 嗯， 比如说已经好多万公里了，然后您开的时候呢又不是太在意，这些情况确实经常发生，哎，清洗一下是对的。 嗯， 但是如果你要是说1-2万公里啊，就这些问题都来了，我的妈呀，您加的都是什么油啊？对吧？ 嗯， 是一个道理。 加的可能是菜籽油。好，咱们进一小条广告啊，广告过后接着回答大家的问题。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 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销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刚才那个王威给大家说了几个他们汽车业的这些个事儿 啊，我刚才说的不是，我说的是关于牙的 他们宠物界的事儿，是吧？宠物界有没有这种类似的？就是咱不指名点姓啊，就是说，比如但凡有那么一两个极其个别的不太好的医生，他也没有完全不好，就是为了哎，可能我这诊所多赚点钱，比如做一些可有可无的那，比如我一年人大夫说你洗一次牙就够了。我一去可能刚过俩月就说哎你这又该洗了，反正我也看不太懂，他哇可能给我弄的又赚我一次钱。会有这种吗？会不会有那种副大夫你就是有人找你看，你说这个其实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你就不用看了回去。 不，这个问题你不用问了，你看他们俩面面相觑，那意思 是其实是 说了以后怎么弄啊。 其实这样的，作为兽医这个行业，我个人我的经验和我接触到的这些医生，实际上进入这个行业的人都是非常爱动物的。 哎，对， 那从我个人的经历，就我之前是做野生动物的，也做过一些国际的机构。我到宠物行业，实际我的薪资并没有升高，实际反而下降了。但是因为我真的喜欢动物，我在做这个事情。那宠物行业在中国发展了差不多10来年，那相对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我们比人落后的非常远。那像我们来说，我们应该算第二代吧，兽医。那我们第一代呢，我们的兽医做的是什么工作呢？打疫苗防疫，这是做的最多的。 我以为是畜牧业的那个兽医， 就是小动物。咱们说的是小动物，我说的这个时间10来年啊，也说的咱们是小动物临床。 对， 那主要他们在防疫的问题就是这些大的传染病，刚才说的这些翻肠子啊，包括猫的一些猫瘟啊，这些传染病，在通过防疫来控制这些病的数量。那像一些发达国家，甚至他们这传染病很少见。我们去国外的这些大的教学医院，他们都见不到传染病，怎么治都不知道了。但我们这临床医生，你问怎么治翻肠子，怎么治这细脚啊？这很多医生都知道，这基本上一个流程化的东西。那我们等于花了很多时间去教育主人，你应该做防疫，应该去打疫苗。打一针疫苗可能几十块钱的事儿。 对。 那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教育主人要做这件事情。 对。 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避免发生后面得了这病。那如果说他真的因为没有防疫，然后因为中国又是疫区，他感染了这个病，他的花费可能是10倍、几十倍、上百倍的一个花费。 对 对。 所以我们的初衷是为了就是保证这个动物的福利，同时也实际上对主人来说，它是一个对动物和主人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事儿。 是的，是的。 然后现在呢，我们作为第二代兽医，我们做的更多的工作是跟主人沟通，告诉主人为什么做绝育，那绝育为什么要做，它会给动物带来哪些好处。那作为我们转诊中心，实际上我们做绝育的病例非常非常少了，因为这个社区医院都能做非常非常小的手术。但是我们这边现在会接到很多这种老龄动物，可能15岁以上的，因为没有之前做绝育，然后发生了比如说乳腺肿瘤、子宫蓄脓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这个动物年龄很大了，它的心脏可能会伴发疾病，肾脏、肝脏可能都有疾病。一般的社区医院医生他没有经验，他可能不敢麻醉，不敢做这个手术。但是如果不做手术，这个动物现在这状况可能很快可能就要走掉了。 对， 所以我们会接特别特别多这样的动物来这儿做病理性绝育，所以会有这个问题。那如果说你生理学绝育，对医院来说，可能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连锁会有套餐，可能几百块钱1-2千就可以做下来了。那如果说你没有，就是我没有做绝育，那没有这些兽医的一点一点的跟主人的沟通，让主人了解到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可能最后他可能花费的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钱，然后动物遭受更多的痛苦。我觉得，是我们不太愿意见到的一个。 是的，来看看这位应该 Q 吧，这位朋友他问的他们家泰迪牙的问题。 他这个我这么图片看啊，像是个双排牙，就是他说他们家小泰迪5个多月了，正在换牙，门牙都长出来了，但是旧的那个乳牙一点都没松动，就 他就是现在基本就是双排的那个状况吧，就这个情况要怎么处理呢，傅大夫？ 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会建议您尽早的带家里边小宠物去医院，最好是能拍一个牙科的 X 线片，看它这个乳牙跟长出来的恒牙之间的一个关系，看它们是否有相互的影响。如果说有影响的话，是需要建议尽早的给它拔除的。 哦，什么叫影响啊？就是他怎么判断这影响？比如说， 就看这两颗牙有没有相互接触。如果说相互接触了的话，那两颗牙会相互影响他们的一个相互位置。 哦，行，因为待会儿我们中间广告休息的时候，再让傅大夫过来看一下您拍的那个 照片 啊， 嗯， 再具体的给您分析一下啊。这儿有一位叫做奥利奥的朋友，他说我家二哈最近总是拉稀，而且眼屎非常多，还尿血。哎呀，已经七岁了，这是不是问题有点严重啊？ 拉稀， 啊， 还尿血， 对，还有眼屎非常多， 嗯， 上火了。 眼屎的这个问题倒不是，就看有没有眼科的一些疾病。那长不知道有腹泻多久啊？就是也不知道到底是个小公主还是小王子什么的， 嗯， 所以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跟您说，有可能是不是因跟他性别或者是说有没有做绝育有关系。那有可能说腹泻就是胃肠道的问题，有可能说是这个就是便血跟腹泻是分开的两个疾病，有可能是一个疾病引起的两个不同的症状。所以说没有办法很好的跟您分析的话，还是建议尽早的去医院看，因为怕 对，因为 拖得越来越严重。 对，仅仅就是几句话，咱们很难一句话的给解释。我觉得，如果要是认真对待的话，应该进行化验啊等等这些，可能， 而且要结合他的一个本身的情况，比如说到底是公的还是母的，然后做没做绝育这些。 对对对对，是你看另外一朋友冯毅，他又说，嗯，我去宠物医院就是让我们家狗狗雾化。狗也能雾化是吧？ 可以。 哦，他哎呀，随便看了看，哇，好几大百。有一次我们家狗拉肚子了， 嗯， 我给他治的1.5块、嗯，啊， 你看，他就说你们收费贵。 其实有的疾病像咱们感冒就是，你要说不吃药，一周也好了。 呵，升糖呗。 对啊，本身感冒这个就是病毒的，你要一周病毒，它这个感染期过了之后，它就好了，所以。 嗯， 有的疾病确实是你像说治和不治它没问题， 嗯， 但有的疾病它确实比较严重了， 嗯， 那所用的一些药物可能会就是会更高级一些， 对， 然后需要的一些检查手段也会更多更高级，那肯定相应的费用会更高一些。 对，哎，比如说像乌龟这样的小动物需要有大一点的运动量吗？ 啊， 他们不是号称生命在于静止吗？就得看他们。 是这样的，有一个童话讲的是龟兔赛跑 啊， 最终龟赢了。 对， 那实际上呢，这个龟它也是需要一定的空间去让它活动的。那在这个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龟箱或者龟缸的设计，它的这个长宽，尤其是长度这一块是有一定要求的，它一定至少要体长的，就是4-5倍以上。就它有一个足够的活动空间，能转开身啊等等这方面的要求。针对刚才我们提到有两种，那水龟和陆龟。 嗯， 那相对来说陆龟它活动量可能会更大，因为它本身的生活习性，它要在陆地，它要走来走去，然后去觅食去找食物，所以它每天可能会走很长很长的路。所以这也就要求，如果说人工饲养，那你如果没有提供一个足够的空间，那对这个动物的福利来说是有影响的。长期来说，动物可能会出问题，就是它的这个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它一定会从某些渠道会表现出来的。 对 对， 嗯， 就跟我那次去那个东边的那个叫苹果社区， 嗯， 后来去了以后，哎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说你看。果然这住的都是艺术家，你看这平时干的事儿都是艺术家干的。这头一次去的时候看那儿遛那个遛一小猪，哎，小猪，然后小猪还带一蝴蝶结，啊，小粉蝴蝶结 啊， 然后一姑娘，哦，可漂亮了，在遛猪。 是姑娘漂亮还是小猪漂亮？ 不，我一直盯着那个猪，没有看姑娘。哎，我说这有点意思，哎，俩人一块走，相得益彰的。 确实， 哎， 宠物猪现在越来越多了， 是吧？ 对对对。 然后 猪都会长。 好多说的是这个叫迷你猪， 对， 但实际上 都长大了， 没有特别小的，就真正的迷你猪，可能它也有5-6公斤以上了。 你过两天再去就看见那个姑娘骑 着那猪在小区里看书。 然后后来又去过一次，就是然后又看见另外一个哎挺精神的一个小伙子， 嗯， 然后在那遛乌龟呢。哎，真的，那乌龟可能也那饭盆那么大 啊， 在那遛乌龟呢， 七寸盘。 你想那乌龟，当然它爬得也慢啊，小伙也不着急，这边拿着手机，这边就牵着， 一边踩上了 啊。哎，我觉得，哎，这个社区有点意思。哎，真的，真的，所以我才问你，就是乌龟需要 它需要运动量，对 哦， 对，运动量有些还是蛮大的，对， 好， 但是。嗯， 好的，好，我们这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给我们发。我们今天给大家请来的两位专家，一位专门看牙科，另外一位非犬猫的动物的问题都可以看。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一会儿见了。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装忘了，像没发生过，随便找个理由，有何不可？只要简单的节奏，跟着感觉走，音乐也有了颜色。世界也亮了，不管嘴里唱些什么，心跳快乐，已经没有时间挥霍，哪怕还不懂得为何要让自己快乐，这世界才能为 通知。为纪念2018年冬奥会盛大开幕，特别发行的2018冬奥会纪念钞现已面向中国区限量发行，统一发行价格为796元。目前北京地区认购活动已于昨天正式开始，昨日活动现场参与人数众多，导致当日配额已全部售出，而后两天预定配额也正在减少，因此请想要订购的市民朋友立刻拨打统一认购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来进行实名制认证报名。报名成功后，于今天、明天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证领取。特别提醒，由于此次发行数量稀少，因此每人凭有效身份证件最多只可认购5套，重复认购无效。此外，活动现场当日配额有限，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19-6100400-919-6100，收藏需谨慎。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三节的直播，我们又开始了，我是孙涛。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嗯，这一节我们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刚才那两节的嘉宾，并没有换，嗯，来自美联众合的傅大夫和唐大夫啊，一位是负责牙科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位呢，异宠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答啊，大家有什么关于宠物方面的问题，就赶紧给我们发过来吧。 嗯。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让傅大夫看 了一眼那个牙，再说说那个牙的情况，傅大夫。 嗯，从刚刚那照片上来看，我是看到下颌的有两颗那个尖牙叫犬齿，它没有掉啊。然后因为这个没有掉的这个犬齿呢的影响，新长出来的那两颗恒齿呢，它稍微的它是像这个嘴的中间有一点偏移了，所以这个情况呢，我是建议您带家里边宠物去宠物医院，然后给它做检查之后，然后把那两颗牙拔了。有可能说没有把那两颗没有掉的那两颗牙拔了之后呢，它这个犬齿生长的空间会更大一些，慢慢的它像就是中间往里扣的这个效果会慢慢的会有所缓解。 哎，就不能你们给校正一下吗？就是因为它现在拔完了以后肯定是那两颗牙本来应该长在一楼，但其实长在那个边上那单元了，那肯定它有一个空隙啊，就也不好看，而且我觉得在它咬合方面肯定也会有点问题。那能不能这样，因为原来那两颗牙呀人家那位置长得挺好的，然后我就新找出来这两颗 它 位置不太，我把它拔了，原来那个美容问题也解决了，不可以吗？ 是首先说能不能把原来那两颗留下，后新长的拔了，是吧？是这样的，就是它两颗牙齿因为是完全不同的功能，一个乳齿一个恒齿， 嗯， 那像乳齿是要被替换掉的，它等于说是一个暂时性的东西，所以它所用的材料啊没有那么坚固， 哦， 所以相对而言那个牙更容易受损，它没有那么坚固的。 嗯， 这所以就是为什么如果说要拔，那是会建议要拔掉乳齿，把恒齿留下。另外一个就是前面说能不能就是咱们做 矫 正 一下， 在犬有一个疾病，也就咬合不正的类型叫基部狭窄，就是本身那两颗牙应该是向外撇着这么长，但是它因为长的方向不对，它会一直往冲上长，就是直着往上长。那这种情况，就是得看它有没有影响到上颌，如果影响到了上颌是就是需要做纠正的，那纠正的就是方法一个是要做，就是一个方法是截冠，就把因为它太长了抵到上面了之后就把它截短， 截一截， 截短然后再做钙髓，然后把它封住，就不让牙露着。另外一个方法是确实还有个方法就是拔牙，就把都拔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正畸了。 正畸也是戴牙套是吗？ 正畸是对戴牙套，但是正畸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人也是一样的，正畸这个过程很长 啊。 对于动物来说，如果说不是那种非常就是非常必要的情况下，是不建议做正畸的。一个是戴牙套它会不习惯， 对。 另外一个就是动物的这个过程，真的相对于它的寿命而讲，两三年的正畸的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承受的痛苦 太 多了，太 煎熬了。 对 对， 好， 而且要是那样的话，可能，有可能带了一半的时候，连主人都说：“哎呀，这太受罪了，那就算了吧。” 是， 对，然后功亏一篑。 所以就是正畸的这个，就是有这个技术，但是要做的话得有所考量。 明白，来看看这个杜斌的问题，老五发的，他说。小杜宾犬脓皮症的预防和日常的管理，首先这是一个什么病？ 这是一个跟它自身免疫有关的一个皮肤病，然后也是因为脓皮症嘛， 是会 表面细菌的感染， 基本上都是在杜宾犬身上发生，是吗？ 嗯，杜宾的这个拉布拉多、金毛都有可能会，它是因为在幼年犬它生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皮肤的免疫屏障不健全，所以导致的这个皮肤本身表面就存在一些细菌，一旦它皮肤屏障的这个保护力下降之后，就容易出现这个脓皮症。 那这怎么弄？ 你要说预防，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的牙科大夫啊，不什么牙科大夫， 你是专业牙科大夫 不是 皮肤科大夫， 对，不是皮肤科的大夫所以这个一方面来说，从就大的这种基础的来说，是要增加它皮肤的一个抵抗力，另外一个就是减少它皮肤表面这个积存的细菌的量， 那就是比如说经常 洗 对 哦、嗯、每天用消毒液给它擦一擦，不可以 就是会有专门的那种抑菌的浴液 哦，嗯，每天给它洗一洗，然后那个给它抹点油保湿啊什么的，它需要吗？这是不是也能隔绝一下？ 也可以有 啊、哦，嗯，对，这确实是可以的， 以 我是瞎说的啊，啊、 哦，也慧根。 来，咱们看看这个美美妞，她问了一个问题，说我们家的狗眼睛周边的毛总是红的，是不是它品种不太纯？首先，它那个是一个那个 雪纳瑞 ，哎呀呀呀呀，你都认识？ 哎，我全认识，但是我全没养过 雪纳瑞啊。 嗯嗯，这个它眼睛周围的发红的，应该是在眼睛内眦，然后鼻梁旁边发红的区域。哦、这个是就是有一个名词叫泪痕。 哦、 嗯，跟它这个是原因类似，差不多，跟品种没有太大的关系。 嗯、 主要原因是，嗯、有可能眼睛本身有炎症，导致泪液分泌过多，嗯、然后直接从眼睛溢出来了。那这个在毛上它会被氧化之后呢，会染色。啊，另外一个原因有可能是鼻泪管阻塞，眼泪不能从它正常的一个渠道给它排出之后，它也是从眼睛内眦给它流出来，然后在毛上染色。所以这个情况下，就是本身毛染色的话，您就需要给它勤做清理。另外一个方面是需要去排查一下鼻泪管或者是眼睛是否有一些异常。 嗯，好。哎，像你们应该原来都是专业学这方面的， 嗯， 对， 是吧？郑大夫和傅大夫。但是我就特别想问，比如说在最开始学的时候，比如说啊，像孙涛说，比如说我学医啊，最开始比如说像他晕血， 嗯， 我不行，我学不了医，我只能学个内科。但是一开始都得要学全科嘛，你不可能说最开始你就分科了。但是我就想，像你们本身不怕动物吗？就比如说一看有人，哎呦我天哪，这毛茸茸的，我真太可怕了。类似这种， 有没有一种你们是怕的？比如我是怕老鼠。 我是有一个特别怕的，就是照片，包括提这个东西我都怕。 啊，蟑螂、 蛇。 哦、 嗯、哦，是这个我也怕。 唐大夫不怕， 基本上动物 还好。 唐大夫没有怕的。对，要不他能玩异宠呢，对吧、啊、什么他都不怕。 我觉得真正做临床的大部分都挺喜欢动物的，然后 其他动物我是喜欢的，有的东西真的是 对比较不多，对，怕动物的不多，对 啊、 嗯、 好吧 啊，我们进一条广告，让唐大夫好好， 反正这活儿我是真干不了， 唐大夫 真害怕， 好好想想他怕什么。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哎，经过了一条广告时间，唐大夫终于想起了自己到底怕什么？怕什么？唐大夫 怕大鹅 啊， 战斗力爆表 啊！小时候被咬过， 你老去有鹅的人家干嘛？ 嗯，那有鹅的人家财富啊， 还养鸡。 对， 这个鹅这个看家护院本领真的特别特别强，有很多咱们就是郊区散养鸡的， 嗯， 好多会养大鹅，就是一方面 让它看院子。 对，一个是看院子，另外就是晚上有可能，比如这个山里有黄鼠狼什么的、 哦， 这鹅还真挺厉害， 全能对付，黄鼠狼都能对付， 对，很厉害，这鹅真的很厉害。所以有的时候它，而且它领地也很强，就外来的人或者外来其他陌生的动物 追着咬你， 对，它可能真的会攻击，尤其是发情季节。 哦、 所以，对我小时候真的是这个被鹅追得满院子跑，所以小时候这真有点阴影。 哎，所以他们那鹅是不是也像您说的捡过雨？不然它怎么就能在院里待着、不飞走呢？ 家鹅因为人的培育筛选，它体重很大， 就体 飞 不了 了， 它肚子特大， 退化了。 是。是你看一看你就没养过， 真没养。你养过鹅？ 我 才不信呢。 也是鹅追得我满院跑。哎，真的， 它很厉害， 因为它没有那么高嘛，所以它就你想夏天我穿一夹脚拖鞋， 啊、 哦，天哪，就 拧 门 拧你那后脚跟那儿，哎呦， 绝对死了， 疼哦！哎，真的真的， 你真被咬过？ 甩都甩不开，真的 是。 那咱们那个再看看大家的其他的问题哈。这儿一位朋友说：“唐大夫，咱们过年有没有那个寄存鸟一类的这些地方，就是寄养的？因为猫狗的寄养的地儿很多，这些个异宠。”您有没有推荐的那种就是可以寄养的地儿？ 是这样的，像医院的话，像我们转诊中心目前是没有这个就是异宠寄养的这个业务。然后实际上我个人呢也不太建议就是非犬猫动物去寄养， 为什么？ 对，因为本身这些他们对胆子会比较小，对陌生环境会比较紧张，比较害怕。除非说这个就是您有朋友特别熟，然后他也比如您养这动物也经常去他那家拜访，然后他对这个环境也相对比较适应，那过年期间您把动物托付给这朋友让他临时照顾是可以的。那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有特别熟的朋友，然后也了解这动物的习性能够照顾，那您可以把钥匙 给他， 对对对，然后就是定期来。那有些动物比如鸟可能需要每天来，那有一些比如说像龟啊， 为什么每天都得来？ 对，因为你及时给它换水加粮，因为如果有一天这个断了，那可能就挺麻烦的，尤其小型鸟 啊， 饿一天可能就可能出问题了， 饿一天就不行呀。 啊、是它代谢很快，可能一天一下就减少很多体重，甚至可能会有危险。粮食倒还好，水可能会更大这个问题。然后如果是比如说养龟，那可能就不一定说天天去了。比如说刚才咱说的这个巴西龟， 一年去一次， 你两三天喂一次，对，都没问题。甚至有些时间长，一周喂一次，喂多点也可以。对， 就跟我一个设计师朋友是，他就是。他别的朋友就这两天不都走了吗？然后就把猫交给他了，说你帮我看着猫啊。猫很温顺的，没什么问题。但是呢，这设计师呢，他是一个爱干净的人 哦。 但是呢，又跟这朋友特别好，说那行，猫来，猫来第一天洗澡，因为他爱干净嘛。猫来第一天，哇，他就跟我说，因为猫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之后，然后就一定窜上窜下。他们家柜子上头、柜子底下、床底下，所有地儿都走一遍，走完了以后觉得这个地儿已经熟悉了 ，OK， 可以找一个自己相对喜欢的地儿歇了。刚歇下来，啪，抓着它去洗澡，哇，猫崩溃了，说就跟杀了它一样，说好不容易把那洗完了，说最开心的时候是给它吹风，啊，吹毛嘛， 特开心。 反而这个时候，哎，猫很淡定，就终于尾声了，特别好。但是呢，我这设计师朋友他说呀。他本身也怕猫，可是就因为朋友的关系，那没办法，咬着牙也得干这事儿。你想，他又有洁癖，又怕猫，然后还得在他们家寄养一星期。哦， 唐大夫不怕洗澡 啊？不是，这猫是这样的，就是给猫洗澡很挑战一个事儿，包括刚才您说的这个后面吹风，好多猫都特别害怕。 是， 对，然后有可能甚至因为这个过程可能会负伤。所以通常我不会太建议，就是说尤其你寄养在朋友家再去给他洗个澡，这猫可能就崩溃了。对，会很麻烦。所以我会跟刚才的建议一样，就是说真的这个朋友在，你可以就把钥匙给他，然后去就都不一定每天，因为猫的话你只要给他放好足够的猫砂，比如你放两个厕所，然后给他多放几个水盆，吃的也多放几处，甚至两三天三四天去一趟都没问题。 对， 如果您回家时间就是比较短，比如说就7天 啊， 七天可能有点长。如果就三四天，你就是放好了，就自己回来就行，也不用说交代朋友。 就只是说回来以后家里边味儿 可能会乱一点，对，对，猫会照顾好自己。 哦，而且你陌生人去家里，你也可能换完沙、换完水、换完吃的。你也并不知道猫在不在家。 对，因为这个确实就是过年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我会留在北京，那也会帮朋友照顾猫，好几次就是我去换的时候，就是没见着猫， 就是 对，但是通过这个水啊和食还有厕所，判断猫还在，还没问题，也吃了。 哦， 对， 要不你打电话，喂，你让我来干嘛来了？你们家养猫了吗？ 对呀、我有一次去我一朋友家，他说他们家有三只猫，我在那儿待了一下午，一只都没看见。然后等我走了以后，他给我拍，有一只钻在了被窝里，然后还有一只隐藏在那个阳台的一个塑料袋里，还有一个藏在大衣柜里，你根本就看不见。咱们再进一条广告啊。 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你怎么每周都能收到一束鲜花摆在桌子上，真好看， 这叫悦己升级，乐于取悦自己。 花都是你自己买的，多麻烦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现在用手机就能预订鲜花，2018年3月31日前通过建行手机银行悦享生活餐饮娱乐，花点时间进入活动页面，可享每单满79元立减30元预订鲜花服务，下单新用户还可获赠花瓶呢， 这么便宜，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赶快下载建行手机银行，开启每周一花的小幸福吧！ 来，我们接着看大家的问题哈。这儿一位朋友说：“唐奈，我们家那个鸡感觉体重超标了，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减肥吗？真的现在有养宠物鸡的吗？” 有，我确实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 不是为了过年炖吗？真不是， 不是，不是， 就是宠物鸡， 对， 养的就是大公鸡吗？ 它就是不是宠物鸡这品种了，但是现在实际是有一些小型的观赏鸡这品种。 啊、 那但是大部分我见到的都是， 芦花鸡、三黄鸡， 路边买的那个小鸡， 小鸡雏， 然后养大了，然后那种绝大部分是公鸡，它因为是种鸡场孵化出来做蛋鸡用的，然后它通过筛选就是。母鸡 把公的都弄出来， 对对，下蛋了，公的挑出来，然后买到了，然后很多可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比较喜欢，买回家养，然后大人会就是家长会通过这个饲养的过程来教育孩子一个生命的教育，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挺好的过程，但是需要我们也是做好很多功课，就是这个鸡它生长过程中需要什么样的营养，什么样的环境，然后它可能会活多长，那这个生命过程中我们需要给它提供哪些饲养管理和医疗上的照顾，会有点麻烦，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公鸡啊，它性成之后它可能打鸣儿。 哦、 嗯，我就碰到这个咨询，就是说能不能帮我们把家里的公鸡做绝育？对，那这个确实我们之前也有做过，对，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个公鸡去世的这个问题。对 对，你 它会比较复杂，对对对。就可以 关子绞了就可以， 不是 啊？ 它有性腺，就是也、 哦、 也有睾丸， 是吗？ 对对对， 哦、 它是在体腔内，就在肾脏的这个头侧。 明白， 对，做起来会有点复杂。 好好好， 嗯 嗯，像那个吃鱼不吐刺儿，就说了，我小时候在农村生活，我只是被猪追的满院子跑啊。他说长大了以后，那使劲报复。那你还长大了干嘛？从小你不就开始吃吗？ 还真是， 是是是。 这儿石丸说，我家那个大狸花猫12岁了，它的牙都掉了，说猫粮需不需要换一下呀？对，是给改喝粥，是不是得？ 嗯，这个换粮的话，对于它有牙没牙的话，换小粒儿的猫粮就可以。但是呢，它现在是老年猫，建议给它换成蛋白含量更低的老年猫的一些粮食，会更好一些。 嗯， 因为这个像成长期的猫粮或者是成猫的猫粮，它的蛋白含量会高，那对于老年猫来说，肾脏负担就会更大一些，所以建议是要换成老年猫的粮。 哎，现在都这么细化了是吗？ 对， 哦， 各种还有什么得糖尿病了以后糖尿病吃的粮， 对对，这个我听说过，是、 哦、 就是人家 Lucky 说了，说 不是鸡， 不是鸡，他说那个大鸡实际上说的是他们家那个鹦鹉， 哦哦， 啊，鹦鹉很大， 哦， 对， 所以是有这么个品种叫大鸡是吗？一个鹦鹉的品种， 应该 没有，就是人家家里的爱称， 可能起了名字昵称， 对对 对, 对， 就类似于 我刚想道歉的，我说我太无知了，人家有这么一个鹦鹉品种叫大鸡，我并不知道，结果唐大夫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有一款香烟的牌子是叫大鸡。哎，来说说鹦鹉 超重， 会超重吗？ 有几种情况了，那一个可能是就是饮食上，比如说摄入过多的这个。就是油脂类的东西，比如种子啊、坚果啊、瓜子这类东西，它可能体内会囤积比较多的脂肪。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可能比如说肝脏出现问题或者一些疾病的感染，那可能会造成它的这个白蛋白下降，会造成体腔积液，那也会就是它体重突然的增加。那还有一类情况呢，就是肿瘤，那它也会出现一些体腔内的这种增生，也会有变化。还有另外就是最后这种情况呢，就是生理性的，那比如说如果是个雌性的动物，那它随着发情，它体内的这个卵泡发育啊，甚至会下蛋，那体重也会增加。 就大概是这种情况。 嗯， 那需要结合它动物的整体状况、性别、年龄，还有这个是否发情季节等等等等，来排查到底是什么原因。 嗯， 那如果说这个动物出现了精神变差，然后我们虽然体重你觉得它增高了，但是如果我们摸它这个胸肌，因为鸟呢，它会有一个类似犬猫的一个体况评级的一个系统，那它主要通过胸肌的这个饱满程度，这来评估。那如果说体重增加了，但是胸肌又变瘦了，那这说明一定是有问题的。那我会建议，那及时带到医院来检查，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 嗯，就不存在那个让他，比如说最近胖了点，让他多运动运动，在屋里让他多飞一飞。 当然有了，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说的第一种情况，那就是肥胖。那跟人跟犬猫一样，就两个方面，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哦， 动起来， 但是他们那鹦鹉不是都弄一小绳儿在那个上面给人家拴着吗？也飞不动。 是这样的，就是 多聊， 大家会有个误区了，就是觉得这个鹦鹉这个一定要多飞啊，就去锻炼。但实际上，在鸟类分类上来说呢，鹦鹉属于攀禽，这个攀是攀爬的攀。 哦， 他们会在野外，它在树上爬来爬去。找吃的， 不是飞，是走。 也飞，但是相对飞的少。哦，就是在鸟类里，鹦鹉属于飞行能力不是那么好的一类鸟。 嗯， 它更多的就是爬，就爬来爬去。你看它的两个腿，还有一个喙，就是它的嘴。 嗯， 实际上走起来就是嘴叨着前面，然后往上爬。它会爬得特别好，所以，那你给它提供一个足够大的笼子，然后里面放一些玩具，它在里爬来爬去，每天也消耗很多能量的。然后另外饮食换，就是减少这个脂肪。减少脂肪的这个比例，那就是减少摄入，另外增加它的这个消耗，那就是如果过胖的话，这个会有帮助。然后上次我们提到了这个，就是这个甘油三酯啊，这个对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影响。那犬猫我们也会确认一下，这个可能对猫狗来说，因为它寿命跟人的这个差距，它可能不太会有机会积累到这个影响它的这个心血管系统。 啊， 但是鸟会不太一样，因为它的寿命也会很长。 吃点鱼肝油。 不是了，就是他如果说有过于肥胖，或者他这个血脂过高，他一定也会出现影响他这个心血管系统。所以鸟的话也一定不要让他太胖，就跟人类似了。对， 好的，好，我们这一节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哈，吃喝玩乐大搜索，微信搜索就可以了。 专线， 您好，我想报名。 好的，先生，您需要留下您的身份证信息，来为您进行认证排号。

好的，一小段的广告过后，我们开始今天最后一节的直播了。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嗯，今天给大家请来了两位来自美联众合的大夫啊，一位唐大夫，一位傅大夫。傅大夫呢是牙科方面的专家，唐大夫是益宠方面的专家。大家有任何关于宠物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哈，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随时等着您。嗯 嗯，哎。我以前听说过一种理论，就比如说你养的宠物越纯， 嗯，越傻，病越多， 两码事儿。就是你养的越纯，它可能本身的遗传病，就它可能家族的这种遗传病，可能就相对难一点，多一点。但你比如说，哎，我养了一个所谓的 串串， 哎，串儿， 嗯， 或者菜狗，哎呀，又聪明又活泼。而且这个所谓的遗传病相对就少一些， 嗯， 有这种理论吗？就包括其他的那些宠物会吗？ 会的，大部分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过于追求品种纯正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家族内的近亲的繁殖，那一定会扩大某些这种高风险这种遗传病的概率，确实会这样。那就是这种咱们说的串串，那相对来说他们这种基因的纯合率就没有那么高，那某些高危险的一些位点的这种就可能会降低很多。那确实在我们临床看，那些串串狗大多还都很健康，遗传病也会少很多。对， 嗯， 那其他的非犬猫动物来说呢，可能因为是这样的，首先先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犬猫，它实际上虽然猫有很多的这个 品种， 包括狗也有很多品种，但是实际它都是一个种，它只是这种下的不同的牙种， 都是狗。 对，你看，比如说同样是犬，那吉娃娃和大丹体型差很大，但实际它都是一个种。那作为非犬猫动物来说，那比如说鸟的这个全球有的鸟的种类大概一万种， 哇！ 然后它是属于一个鸟纲，下面分的好多不同的就是纲目科属种，就是它实际这种鸟和另外一种鸟，它的差异可能会比猫和狗之间的差异还大。虽然它都是鸟，所以会有点不一样。 所以它们不杂交。 对，因为这个会有一个问题叫种间隔离，就是它不同的物种，它会就是它的这个配子或者生殖细胞可能都完全不一样，它是没有办法杂交的。那犬的话，因为它是一个种，虽然是不同品种，就是不同的亚种，它还是可以，就是很多还是可以杂交的。但是会有一个问题，比如说，那就是大体型的公犬和小体型的母犬，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之后产胎儿会有一些问题， 对，剖腹产的， 对，会有一些问题，对过大的问题。 哦，明白了，明白了。这儿颜如玉问了一个问题，说我们家这个猫，它这个下巴是黑的，这是不是就是变成黑的了？是不是跟做了绝育手术有关系？它不高兴，脸就黑了啊。 这应该是就是按您说的这个，应该是大家普遍都说的一个问题，叫黑下巴。 哦， 嗯，它是一种毛囊的感染，就是黑头。嗯， 那给它贴一个那个鼻贴，然后一撕就没了，是不是？ 我自己用了，发现那也没什么效果。 那怎么办呀？ 就是用一些过牙酱，用一些个过甲氧苯甲酰一类的洗剂，或者是说一些抑菌的一些成分的洗的东西给它清洗。 那也就是说，本身跟他做没做绝育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是吧？ 嗯，跟激素会有一点关系。 哦，但也不是主要的。 就人这么问，肯定是原来没咔嚓之前， 嗯， 人家是白的，咔嚓完了以后发现，哎呀，也胖了，下巴也黑了，所以就得往你们这儿找啊。 有的时候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之前没有这个问题，但突然就是某一个节点， 对呀， 出现之后，它慢慢出现这个问题。这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没有这个节点，有可能动物慢慢的它这个身体状况自身的变化它也会出现，只是说碰巧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咱们给它做了一个绝育。 嗯， 所以就洗一洗就好了。 嗯， 哎， 如果说长期的问题的话，可能还得服用抗生素。 好，哎， 就跟人的粉刺一样。 像咱们现在市面上因为卖的比如说各种宠物的那个食物会有很多，当然就是级别不一样， 嗯， 价格也是不一样， 可好吃了。 这个单聊啊，但是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人就说，哎呀，为了让这个你家里的宠物不得一些很复杂的病，或者说吃得更健康，那就都买猫粮啊狗粮啊这种就 OK 了，就只让它吃这些，别好你一吃饭 狗就在桌边上蹲着，啪，这个一块鸡骨头，啪，一块排骨，什么老这样的话，可能对宠物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就吃狗粮猫粮吧。但是真的吃狗粮猫粮就 OK 吗？ 嗯，这就看买的确实 是不是好的狗粮猫粮， 就是市面上的狗粮确实价位啊、品种啊、类型啊都特别多，那相对而言是建议大家去从正规渠道去购买一些正规商家所生产的一些猫粮或狗粮，因为它要是这个正规的这种渠道出来的，然后它的营养配方也是通过这个相关的食品的协会来认证的，那它的营养比较均衡，更适合犬猫食用。 嗯，因为说到这个呢，就是冰冰发的问题，他说就是我现在给英短，是英国短 毛， 英国短毛猫，哎，他说每天喂六七次，他说每次就喂一点点，所以呢我们家这猫总是饿，那也是您老少食多餐那是也饿。他说呢一般呢就是因为六七次嘛，他老饿，只要一给他吃的我就狼吞虎咽，所以一狼吞虎咽他就容易吐，就相当于他不咀嚼直接就吞，所以呢他说现在呢一般喂的数着颗粒，比如一天六七次，来五颗来十颗，数着颗粒喂，而且呢让他这样吃的能够慢一点，同时他说还给他买了一些中药，比如说像榆树皮粉啊等等，这些也让他吃，就怕他可能吐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给英短要每天喂六七次，是要保持他的体型吗？还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在里头？ 快，唐大夫说说。 也不太了解，就是为什么喂这么多次？因为这个确实挺花时间花精力的。 是的， 因为猫跟狗不太一样，狗我们会建议就是你按顿喂。然后因为如果你无限量供应自由采食的话，狗可能真的会吃的特别多， 对， 吃到吐， 真的 吃到拉肚子就都会有，但猫一般比较少，而且猫相对来说，就因为我自己也养猫，我都会就是自由采食，盆就放在那儿，他们想吃就去吃，然后它也不会说吃到特别多吃到吐那种情况，真的我没有遇到过。 嗯， 那然后这个还回到刚才问题，就是那一天喂六七次，一次就喂几颗？ 啊， 我不确定这个猫粮。 人家说了，说因为、这个、 急性胰腺炎， 对，得过胰腺炎， 得过胰腺炎是吧？嗯， 猫的胰腺炎不影响吃的， 对， 不太、啊、是不影响吃的， 跟狗不一样。 对， 猫的胰腺炎是可以吃，不影响。 对，还有一个就是总量上，这个因为就是咱们在买的这个粮食的这个后面有配方表，然后它会提到这个粮食的能值，然后这个动物的体重是多少，然后它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参考的建议饲喂量，就你不能比这个低太多，那如果真的低太多了，可能就是它一直处于饿的状态，然后它的这个甚至说自身合成用的蛋白啊这些基础材料都不够，那可能长期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那这种少食多餐的这种吃法会不会更有助于比如说保持体型或者说营养吸收？因为现在好多人不是那个去健身房，好多那个教练就说你现在比如说一天吃三顿，你可以把它拆成五顿这么吃，这样你永远都不会感觉特别饿，但是你肚子里呢又总有能量，会不会有这种就是能保持体型啊什么的这种理论在里头？唐大夫， 我觉得通过特别科学精细的计算，然后你保证它的基础能值的需求满足了，然后你根据他现在体况，首先你咱们为了控制的目的，比如说他真的太胖了，我要减重，那你需要减重也有个要求，就是不能太快。 对， 你每周比如说减百分之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划。 嗯， 那这个我们医院那边也有专门的医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如果说你有这方面需求，可以跟我们医院的医生去联系去咨询，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是说我们一拍脑子我就觉得这两个月我要给它降到多少多少，那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对，好啊，这个问题也给您回答的我觉得比较完整了哈。胰腺炎刚才两位大夫说了不影响吃，可以让它尽情的放开了吃一点吧，老这么喂感觉也挺费劲的哈。我们进一条广告过后接着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冰冰又补充了一点，他说给多了一下就吃了，然后就吐了，所以每次只能一点一点的这样喂。那就说明人家现在这个方法是不是还是可行的？二位大夫肯定一下。 我觉得是只要保证他每天摄入的能量 足够 的话，这么喂是可以的。就是比如说他每天得喂50克，那我拆成6-7顿，每天喂个7-8克，这样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好，来让我们来看看森林的问题。他说，各位好，请问巴西龟到底能活多久呢？还想问一下，他说我现在养的两只已经26年了。可能他又想，我天哪，好长寿啊， 真是。 然后他说呢，每年的夏天都下蛋，但是蛋壳是比较软的那种，不知道怎么调配。它是下的都应该是软的吗？ 缺钙是不是？ 然后他说， 不是， 他说现在为了调整，我这饲料已经调整，一直在吃整条的小鱼儿。 来， 是这样的，就是20多岁啊，这个在巴西龟也算高龄了。 哇、哦，真的呀！ 我们传统意义上这个千年万年啊，就是也是童话里骗人的， 真的呀。 巴西龟像它，因为属于这个半水龟，那它们通常的寿命可能就是30-40岁，就大概就这样。然后陆龟的话相对会长一些，可能40岁、50岁左右，但也不会说特别特别长。然后在龟里头寿命相对比较大的就是海龟啊、玳瑁这一类的，可能会超过100岁。对，但也不会达到千年 万年， 不会的， 不会成为传家宝是吧？ 不会的， 是我们家唐朝传下来的一只， 不会的。然后像淡水的有一些，比如说斑鳖，我们之前也看到什么像《美丽中国》这些纪录片有拍，那他们可能也就100-200岁， 是 对，但体型会比较大了。对，然后说到这个产蛋啊，确实这个龟。就爬行动物跟鸟类会有点相似，就是它会就是季节性下蛋，然后另外它也会就比如说只有一个母的它也会下蛋，就不一定就是有公的交配之后它才下蛋，所以这下蛋是正常的。然后需要我们提供一些适合它下蛋的环境，比如说就是它会在沙土地啊挖坑去下，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光滑的这个水缸，它可能会这个行为会比较少，甚至说它不下蛋就憋着。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下的这个软壳蛋，那很多龟它就是会下这种软壳的，是正常的，是不一定你再给它补再多钙，它也是这样的。对， 所以这个软壳的是孵不出来的。 不是，就是它本身正常有，就是很多龟下的就是软壳的，它不是那种鼓鼓的，就稍微有点瘪，它是正常的。然后能不能孵出来呢，就看几个条件了。第一呢，这个就是不是受精卵，第二你这个孵化的环境啊、条件、温度啊各方面是不是就达到它孵化的要求，孵这个龟的蛋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所以可以拿到你们那儿让你们帮忙给孵。 我那儿没有孵化器，但是可以，应该对，应该可以置办。对，如果它需要孵化的，但是前提是它是个受精卵。对， 哦，明白了，也能养26年，这是挺不容易的， 确实 是吧？ 对，年龄确实 起码得家里得两代人都喜欢这个，对吧？您26年怎么也得小朋友的时候爸爸给买的。 相对来说啊，反而是这个鸟的寿命会更长， 鸟更长， 对，好多几十岁的，甚至记录上有超过100岁的，就有一个澳洲的一个鹦鹉活了120岁， 嚯、 哦，三代主人， 嚯、哦。那是传家宝。 对，专门有基金，就是你要就是给自己的儿子，这笔钱是要照顾好这个鸟的。 哦，那是有感情了。 对，是的， 确实是 是。 哎呀，真是厉害！咱们再走一条广告啊。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2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50%，最高立减100元。5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奖励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好，咱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大家还可以给我们发点问题啊。我们两位大夫是年前最后一次为大家服务了。 哎，过节期间会休息吗？ 我们大家医院的医生和我们同事都会轮流休息， 哦、 但是 医院不休息，人会休息， 对对对对， 就是相当于倒休嘛。 对，因为我们那边重症的动物相对会多一些，肯定是需要全年 无休， 对，全年无休，而且全年的二十四小时医院，尤其住院部一定要有人，因为动物需要始终有人去照顾， 对，也很辛苦。哎，在你们的就是这个看急诊的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有没有因为人为的养的不太好，哎呀我也不懂，本来是想对他特好的，但是没想到 好心办坏事了 啊。 牙科就很多啊，牙科就特别多。 真的吗？ 比如呢？ 就觉得说我在家给他吃这个吃那个特别好，结果 他觉得都吃吃什么特别好。 两三岁的动物一来整口牙就不行不行的。 是吗？那就类似于比如说主人吃糖他也吃，然后吃坚果也得给他吃， 就反正就人吃啥吃啥，就这种的，就尤其是小型的动物，就牙科的问题会比较 多。哦，对，因为小动物，因为现在很多人养小动物是一种陪伴，而且都是一家人嘛，哎，可喜欢了。你比如说我们节目组的某位朋友，对吧？那开车回家了就要带着他走， 对， 真是这样，但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你想，当你在吃饭的时候，他可怜巴巴的在你的身边一直围着你转，就得把它捞上来。 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自己吃饭的时候给他们也放点粮食。 啊， 是吗？ 可以啊，就反正我也。 但是我跟你说，味儿不一样，人的那个饭呀，热乎，那味儿哗就过来了。 你也可以给动物那个拿微波热一下呀。 对，还有 狗粮吗？ 不是，有那个湿粮、罐头啊，这 哦哦哦 都可以， 都可以热。 专门的这个，对，就是不是那种制成颗粒的，对，适口性也很好。对，我吃过，对，有专门给他们做的这个鸡腿儿， 就跟 就是 没 盐， 就 没 什么太多味儿， 没盐， 但是盐也会低点，但是。吃起来其实跟人的 你加热一下也很香， 差不多， 真的特别诱人。你如果不跟别人说， 也能卖个好价钱，是吧？ 我前两天差点把单位的一个狗的鸡肉给吃了。 为什么？因为太饿了，是吗？ 就尝一下嘛。 啊，那看来味道还不错哟。 对， 好好好， 粮食的味道确实还行，我也尝过。 好好好，瞧给你们饿的 牛肉味儿。 森林回复信息了，就是他说养二十六年巴西龟的这个，他说好了，那我明白了。他说其实也不是为了孵蛋，他说就是觉得那个蛋是软的，是不是就因为他身体有问题了？但是如果要是你说没问题，挺好，他说他也放心了，无所谓。而且他在这儿呢，也祝两位大夫春节快乐。 谢 谢 谢谢。 这儿十面埋伏问了一个，我觉得可能跟行为学稍微有点关系的啊，咱们试着让二位大夫给回答一下吧。他说我们回家了，家里边的这个母狗啊经常跑到邻居家的狗窝里，我想是为什么呢？他就跟踪了一下，到那儿就发现呀，人家的狗窝里生了四个小狗崽儿，但可能不是他的啊，就是他就是可能过去帮忙育儿嫂，帮忙看看孩子啊，就是帮帮忙。有一天呢，他说我们就看见他从邻居家的狗窝里浑身是血的就跑回来了，结果一看后面人家真正的妈妈追过来了，一直追到家门口才回去。他就说呀，我们家的狗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去给人家看孩子还让人咬成那样，但是咬完了以后还是想去，是不是？唐大夫跟你分析一下，是一个伦理问题。 这个我真的不太了解，因为可能需要你全程关注他所有的这个行为发生的过程。最开始他这两个动物的关系是什么，然后那他在那边做了具体做了些什么，然后你可能都需要 做了 些，你需要全面了解然后才做一些分析。然后另外确实我本身不是专门做行为学的，可能需要一些专门的行为学或者说动物训练这方面专家全面了解这个过程，可能才能给出一些大概建议的方向，因为这个确实会很难。对，会很难。 没事，就子当涛子刚才读那是一冷笑话啊。来来，还有最后一点时间了，咱们可以问点唐大夫就是更擅长了解的啊。你比如说有很多的人说，比如说他们家聊个要说话吐字发音特别好的，特别标准的，当然什么不能学脏口啊什么的，这些那个单聊说必须要剪舌头，需要吗？ 不需要，这是一个误区。对，就是 剪舌头是误区， 对，是错误的。这个第一很疼，第二没有用。它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会觉得人说话不好，可能跟这个大舌头啊什么有关系，发音会吐字不清或者什么。但是鸟的这个发声器官跟人不一样，它就人是声带，然后通过口腔来发声。鸟它的发声器官在它的声门，在心脏的背侧，就是它气管分叉的地方，那个地方是 类似于说腹腔发音是吗？ 对。 对， 或者胸腔发音， 对，胸腔发音就有点这个意思。然后它的这个看这个鸟的这个说话能力，还有它说话的这个音色音调有多强，那更多就取决于它的这个鸣管两侧的肌肉的对数，还有的肌肉发达程度。那这个鸟越能说话，它肌肉对数越多，然后肌肉会越粗壮。 哦， 那它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地方，我们就剪舌头就 没用， 影响不到那儿， 哦， 没用。 哦， 对， 但会影响它的生活是吗？ 对对，舌头多疼啊！ 哦， 那就跟我那开饭馆的哥们儿的说，我这聊哥现在说开发票这仨字儿说的不好 啊， 说冲水这俩字儿说的还不错。后来问我是不是得剪舌头，哎呦，我说我真不了解。 这个就训练来说，辽哥会就模仿，那可能就是他会捕捉这些他听到比较多的， 嗯， 或者说听到这个声音同时会给他一些强化物的， 嗯， 就是像类似巴甫洛夫那个条件反射， 条件反射， 就吃的就是流口水。那他可能比如说再通过放就是反复放这复读机，放某个东西，然后去给他一些奖励， 嗯， 可能他们慢慢会建立一个这样条件反射，他会更多的去说这个，对，会有这个情况。那，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就是养鹦鹉这种智商会更高的鸟，它会除了说学这个声音，它更多还会掌握这个意思。那国外有养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灰鹦鹉叫 Alex， 它活了30多岁，他掌握了100多个英文单词，而且他会用，他知道这个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天 哪， 那 他然后他会算加减法， 简单对话了。 对，他可以跟主人对话。他主人是美国一个就是动物行为学专家，然后就训练这动物，他可以识别不同木块的形状、颜色，会计算加减法， 哦， 然后会跟主人交流，非常厉害。那个有两本书是写这个鸟的， 哦， 还发表了很多文章。 哦，哎呀，太厉害了， 很厉害。 好的，好，我们今天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跟大家聊的也非常开心。二位大夫，这是年前最后一次来了，那个这个机会给大家拜个早年吧，虽然有点太早了，好像。 我们提前一周祝所有的听众新年快乐，嗯，阖家欢乐。 好， 祝所有听众家里边的小动物们 身体健康。 健康。 对对对对对， 好的啊，也感谢二位大夫，也祝你们春节快乐啊，牙口 谢谢 就好啊。 谢谢，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 嗯，我是王维 啊，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 怎么了，老婆？ 2018冬奥会纪念章发行了，我打电话排上号了，但是昨天现场人太多，到我都没有配额了。今天咱们可早点去。 我给咱妈也打个电话，接着她一起去。 别打了，她呀已经到了。 2018冬奥会纪念钞认购活动只剩两天了。2018冬奥会纪念钞认购活动只剩两天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2018冬奥会纪念钞认购活动只剩两天了，现在拨打电话进行实名认证报名，报名成功即可在今天、明天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2018冬奥会纪念钞。报名热线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哦。 收藏需谨慎。